来吧，贵人娘娘，今儿见贵人娘娘。 贵人娘娘， 我以后一定找你录太监啊。 好嘞，贵人娘娘。 大好男主。 男主不香吗？ 现在的男主都不香。 就什么没有就想要什么，我跟你讲。来，陈泽明，贵人娘娘。 走。我知道小定想要什么。三个人也行啊， 狂喜，说是他还在，难道真的来个三人行？好像有些对不住啊， 变态， 也不知道是对不住 老变态了， 还是对不住人。 就是我奶奶，你不要吸气儿，你千万不要吸气儿，你不要，就这样。还要这样？ 哎，我笑不出来。 哎，对，就我想要这种，嗯。 这块是什么情况？看看，去挑选瑞士，等候消息。 Hello， 小红老师。 Hello， 就是这个地方，萧定想的是等陈泽明这次征战回来，两个人要坦白心意了的状态。 哦，我前面中间这段时间，我又对他示爱了，还是干嘛？是对他表示了。 不是示爱，就是你们两个人一直剪不断理还乱，有这种情绪在，尤其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， 嗯， 这边稍微可以理解为有点气恼吧，但是你也没有特别生他的气，你想等他从战场回来了，你会好好跟他聊一聊，没想到他再也没有回来。 嗯 ，OK。 嗯，就按这个方向录，好，辛苦。 OK。下去吧，去泽选瑞士等候消息。 臣领旨。 不识抬举。 对，这次就没 了。爱卿觉得胜算有多少？人事已尽，成事在天，准备斋戒之物，正要祈求先祖显灵，保佑陈泽明死去，旗开得胜。旗开得胜。 英英， 英英，看谁回来了，我们的大英雄。 英英，英英， 你那英那边英英挺好的，嗯。 他有些责怪，我看到后面。英英， 我还是给你搭吧。看谁回来了，我们的大英雄。 英英， 我感觉我是你媳妇儿。 啊， 前面就这样，他录音。 那就之前那边。 之前 那啊，那之前那边。 来，看谁回来了，我们的大英雄。 英英， 我是你老妹儿。 英英，算了算了， 我是女朋友。 之前那边，对不起。 老妹儿啊，老妹儿。